小船儿乘清风，飘荡在那水乡里。风和日丽，河岸上垂杨倒影在水底。水上涟漪，撩起一方回忆。记得当年我和他，想念在那水乡里。誓言就像有无限魔力，